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1月17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因北京地区有雾，首都环线高速北京界全线封闭。另外，京津高速台湖到世界双向采取了封闭措施。天津方面也是因为降雾，市区大部分高速已经封闭。目前开通的高速有京秦高速、津冀高速、京津唐高速。另外，河北部分的高速路段也是北京以南高速因雾关闭了站口，唐山秦皇岛辖区因雾关闭了所有的高速站口。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的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今天零点起，进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 昌平区北七家镇鸿福苑社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鸿福苑小区迎来解封。 江西盐山880名滞留旅客无一感染，今天起将陆续返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河北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今早能见度差，外出请注意安全。 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11月19号在北京举行。 廊坊临空经济区首座桥梁主体完工，连接北京与河北综保区的第一交通枢纽将被打通。 天津将再推出100多栋小洋楼，用于引进互联网、大数据、高端装备、金融服务等企业入驻。 国际电讯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抵达日本，将审查福岛核污水排放计划。 文体方面，雪橇世界杯举办在即，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点赞雪游龙。 12强赛在交手，中国队战平澳大利亚。 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播出第5集，科技赋能五棵松体育中心变身冬奥智慧场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科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鸿福苑社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进返京管理最新措施正式执行。昨天召开的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1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北京还有2处中风险地区。此外，今天零点起，人员进返京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的报道。 截至11月15号，昌平区北七家镇鸿福苑社区近14天内无新增本地病例及聚集性疫情发生。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自11月16号开始，将昌平区北七家镇鸿福苑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为低风险地区。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2个，为昌平区天东苑北街道天东北苑2社区、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C 区，全市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今天零点开始，进返京管理最新措施正式施行。人员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针对环京地区的通勤人员的查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介绍， 北京警方根据近年来的进返京人员信息建立了 通勤人员数据库，库内人员首次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后，14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均有效。在通过检查站时，库内人员身份信息与卫健部门核酸检测结果实时对接，实现精准高效查验。对不在库内的通勤人员，进京时可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勤身份确认后纳入数据库管理。 针对没有拿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进返京群众，发布会上介绍，北京在13条高速公路临近北京的服务区设置了应急核酸检测点，可以提供应急的核酸检测服务。不过发布会上也强调，这一服务为救急服务，还是建议市民提前做好核酸检测。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根据规定，从17号0点开始，进返京人员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核酸证明纸质和电子版均可。14天内有一例以上本土新冠感染者所在县旅居史的人员严格限制进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潘旭红表示，高速公路设置的应急检查点位于京台高速万庄、京藏高速官厅、京哈高速香河、京城高速金山岭等13个服务区。 群众在该检测点核酸采样需填写承诺书，持核酸检测采样回执检查站予以放行。这只是服务群众的救急措施，这些检测点条件有限，群众来回折返检查站和服务区，既容易导致交通拥堵，也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不便。建议市民群众进京前提前做好核酸检测，以减少等候时间。 在铁路民航方面，发布会上介绍，从今天零点起，进京列车不办理到京补票延长业务，对不符合进京条件的旅客一律劝返。民航方面，全国中高风险地区省会城市到北京的航班每天只保留一班，客座率不超过 75%。 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的报道。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介绍，到站为北京、北京南、北京西等33个北京地区车站的乘车人都需要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核酸检测报告查验有效期为自报告出具时刻起至进站查验时止，不超过48小时。检测结果为阴性或未检出，检测报告纸质版、电子版均有效。 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副局长任超忠介绍， 17日零时起，对所有进返京旅客查验登机前48小时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针对老人、儿童等无单独使用手机号码人员，民航局与北京市进行协调，进一步的明确了相关的查验的措施。 此外，针对近期多地出现快递食品包装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情况，发布会上提示，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非必需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地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市民朋友收发快递时，要正确佩戴口罩，可以佩戴一次性手套，减少直接接触和交流，尽可能在固定地点存取，实现无接触交接。 如果需要当面签收快递，应与快递员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在拆取快递包裹时，可以用含氯的消毒剂进行消毒。拆件的时候，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进行处理。处理完包裹之后，及时摘下手套，认真地清洗双手，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鼻。 除了北京之外，目前西安、深圳、南京、无锡等航线也需要在登机前查验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旅客应该提前查询始发地、目的地疫情防控政策，提前做好准备。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一些旅客近期一直关注着北京调整进返京管理政策的信息。11月16号晚上，在大兴机场，一位准备坐飞机出差的旅客表示， 去深圳，然后21号回北京。疫情发布会上知道的需要做48小时检测，所以在21号回来之前肯定是要再做一遍核酸检测的，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疫情管控还是应该严格一些。 旅客窦女士出差完飞回大兴机场， 每周都要出差的他，这段时间常备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不定的某个机场会查你，就每次出差之前都做，保证去机场之前都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基本上就两三天做一回吧。 东航北京地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区域经理杨帆提醒旅客注意， 所有的来返京航班都是由远端来卡控，比如说从上海来京的航班，从上海始发站，旅客到达值机柜台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查验他的健康宝是否是绿码，查验他是否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登机时查验体温是否正常，同时满足了具备一系列条件，他才可以在始发地登机来到北京。同时，目前西安航线、深圳航线以及南京、无锡等航线从北京始发是需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具备证明才可以乘机。旅客应该提前查询始发地、目的地相关的疫情政策，提前做好准备。 昨天，随着昌平区北七家镇鸿福苑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封控了26天的鸿福苑小区迎来了解封。据了解，鸿福苑小区从10月22号0点起开始实施封控，期间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3562人参加了服务保障工作，保障全民核酸检测10次，累计检测29万多人次。 此外，在封控期间，志愿者们平均每天为居民运送生活物资19000件，平均每天为居民外出购药440次。平均每天保障患有尿毒症、心脑血管疾病居民及孕产妇外出就医36人次。隔离期间共有16名新生儿出生。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6号下午4点，昌平区鸿福苑社区火炬广场的舞台上竖起一个巨大的屏幕，现场转播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 由中风险地区调为低风险地区。 当庞星火宣布鸿福苑社区降级后，现场爆发出热情的欢呼声。鸿福苑社区党支部书记杨颖随后宣读了解除社区封闭管理的决定。 鸿福苑大社区解封。 解封后，社区居民第一时间从南大门有序地走出，庆祝解封。 太高兴了，开心了， 开心。上学呀，我还得上学，我们学校马上考试了。 抗疫人员确实是特别辛苦，没日没夜在这坚守。 还有好多感人的事迹，特别好。 因为雪夜演唱会走红网络的志愿者黄福小鹏，手里拿着一面签满名字的红旗，不断挥舞。他表示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继续从事志愿服务。 整个社区会因为这次隔离变得更加的亲近，接下来我们也会对微信群进行一些细分，会有一些定点的这种服务，而且我们还会有文艺上的这种派送，形成吃得好也能够有美的享受的这种美好生活，常态化的方式继续下去，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家。 昌平北七家镇镇长乔坤强调， 解封不等于解防，最关键的就是未来的7天，我们要少聚集，2点1线，每天要健康监测，确保巩固住我封控这些天来的这个成绩。7天以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小区再恢复到常态化的管控那个措施里面去。 再来关注河北。河北省卫健委网站信息显示，11月15号的0点到24点，河北省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及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12例。这是从10月31号以来，河北省第一次零新增。 作为河北省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新冠疫情发生后，新集市迅速启动全市域管控措施。居民在落实居家防控的同时，也让许多服务保障岗位出现人员紧缺。新集市退役军人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投入到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工作中。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李亚玲、马燕婷，新集台王鹏、李晴晴的报道。 早上8点，在新集永辉超市前广场，经过简单列队、分配完工作任务后，新集市的退役军人志愿者们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战斗。因全程封控管控，各大超市线上订单激增，不少外卖骑手又被封控在家中，给超市配送带来了很大困难。得知这一情况后，新集市退役军人迅速组成志愿者队伍，当起市民日常生活的保障员。新集永辉超市店长单丽丽： 我们的物资虽然说大批量的进入超市，但是物资配送成了我们超市的一大难题。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给我们配备了一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将我们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物资第一时间准时地送到了我们的市民的手里边，然后保证了大家的民生所需。 除了做好超市的分拣员、配送员，这些退役军人志愿者还主动担负起封控区消杀、小区执勤等工作。新集市退役军人志愿者贺亮说，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是他们的战场。 人民子弟兵退伍不退色，请咱新疆人民放心，有我们在，一定保障物资供应。 江西省上饶市昨天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江西本轮疫情最早发现病例的盐山县，目前已经完成了13轮核酸检测，滞留当地的880名游客无一感染，今天起将陆续返程。 10月30号，盐山县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确诊病例此前在葛仙村度假区仙村客逸餐厅工作。10月30号到昨天上午9点，上饶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1例，无症状感染者60例，已治愈出院32例，现有49例感染者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目前没有重症患者。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4点30分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上午的10点，北京大部分地区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另外，天津也有多个区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 此外，河北省气象台也在昨晚11点33分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上午，唐山南部、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部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据了解，今天凌晨，河北省境内的京港澳高速、青兰高速、大广高速等部分高速的部分路段因大雾采取了关闭措施。提醒您出行前要关注临近的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截至目前，京津冀区域内的大部分高速公路都是因雾采取了封闭措施，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那在秋冬季节呢，常常会出现大雾的天气，如果不注意，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新华网发布的提示来了解一下雾天出行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一，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要避免做剧烈运动，少去人群拥挤、空气流通不畅的地方。二，雾天空气中的污染物对皮肤影响较大，因此外出应戴口罩，回来后要做好清洁工作。三，雾天湿气大，温度低，要注意关节保暖，根据需要带上护膝、护腰或者围巾。驾车篇：一、行车前要将挡风玻璃、车头灯和尾灯擦拭干净，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等安全设备是否齐全有效。二、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必要时打开双闪，请按喇叭，警示行人车辆，但别使用远光灯。三、慢速前行，并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可盲目超车，不要压线行驶，在弯道和坡路行驶时应提前减速。四、切忌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如需停车应缓慢降低车速，可连续轻踩刹车。五、能见度在5米以内及时靠边停车，停车后可将车辆的雾灯、示宽灯和尾灯都打开，或设置警告标志。六、发生交通事故，切勿车内逗留。 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11月19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大会定位于打造我国网络文明的理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文明互鉴平台。大会的举办旨在大力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主要内容包括开幕式、主论坛和分论坛。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互联网企业和网络社会组织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和网民代表将在会上开展对话交流。 再来关注营商环境方面的消息。日前，全长 281.5 米的廊坊临空经济区航企及物流企业运营区路网工程保惠路立交桥梁主体顺利完工。据了解，这次完成的施工桥梁是连接北京与河北综合保税区的第一交通枢纽，是河北方面的唯一交通卡口。这一重大施工节点的完工，为即将到来的综保区封关验收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 依托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规划建设的临空经济区，地处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核心区域， 定位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其中，廊坊临空经济区、航空物流区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宝汇陆立交桥在今年的3月1号开工，桥梁建成之后可以实现宗宝区进出货车与机场环线的快速交通转换，避免由于大量货车排队造成机场环线的拥堵，为产业入驻发展飞机维修、航空物流等航空关联度高的相关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2016年到今年上半年，北京通州法院审结民营企业商事纠纷案件超过18000件，占全部商事纠纷案件的近60%。北京通州法院对近5年受理的商事纠纷案件开展了调研，并且在昨天发布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民营企业商事审判白皮书。白皮书显示，案件数量和案件标的额呈增长加快趋势，反映出民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表现越发活跃。 通州法院指出，当前纠纷案件集中在投资、投融资领域、主营业务领域和公司内部治理领域。案件的争议往往较大，但是双方调解意愿小。合同权利义务约定不清、内部管理不规范、清算程序不规范等，都是频频引发纠纷的导火索。因此提示广大民营企业树立信用意识，完善合同管理，履行和公司内部治理。 天津的小洋楼是承载历史的风貌建筑，更是天津优质的招商资源。2019年，天津推出了100栋小洋楼，面向企业总部、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招商，吸引了一批互联网、大数据、高端装备、金融服务等企业入驻。今年，天津升级细化了小洋楼招商实施方案，又拿出100多栋小洋楼用于引进更多企业，并不断完善服务，让落户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九一科技天津分公司主要是为天津的智能制造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总经理龚壮壮最近格外忙，眼看到年底了，团队要冲刺完成今年确定的与1000家企业合作的目标。 我们连续4年参加天津的世界智能大会，天津市的金融局、工信局为我们搭建了银企对接的平台，为我们在天津快速的拓展业务提供了支持。 在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天津推出100栋小洋楼，面向企业总部、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招商。九一科技就是在这一年的智能大会后，将天津总部落户小洋楼。借助智能大会，他们的朋友圈不断扩大。进入四季度，汽车配件自动化生产线企业华恒急需为新的研发项目进行融资。经过对接，龚壮壮带队到企业调研，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合作意向。最近第一笔上千万元的资金已经落实。 我认为能在小洋楼里办公啊，本身就是一个信用的背书。 今年天津升级细化了小洋楼招商实施方案，又拿出100多栋小洋楼用于引进互联网、大数据、高端装备、金融服务等企业。截至目前，已累计对接洽谈国内外知名企业400多家，与联想集团、通用技术、360集团等智能科技企业先后签署落户协议，正在形成领军企业总部核心聚集效应。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从昨天起到12月15号，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办法试行版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据了解，办法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北京市发改部门会同北京市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浮动幅度上浮不超过 10%， 下浮不限。培训机构可以在政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之内确定具体的收费标准。 相关负责人表示，管理办法的出台将为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提供长效的有针对性的规范，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的合力，促进减轻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引导培训机构回归公益属性。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发改委正会同北京市教委按照国家要求研究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计划在近期出台。 选课走班工作要坚持学生自主选课原则，不得强迫学生进行学科组合选择，允许学生经慎重考虑之后在高考报名之前更换选择科目。学校从高二上学期开始进行 选课走班，严禁提前选课走班，允许学生。这是河北省教育厅官网昨天发布的关于做好普通高中选课走班工作中的通知当中的内容。 据了解，所谓选课走班，就是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成绩和兴趣来选择上课的班级。这一制度有助于对有专业兴趣爱好和特长的普通高中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河北省这次发布的通知提出，各普通高中学校要建立完善选课走班教学管理配套制度，加强对学生选课的科学指导，通过开设学生发展指导课程，指导学生科学地认识自己的志向、兴趣、特长、学习优势和职业倾向，并充分征求教师和家长的意见。 在社区服务提升方面，北京将打造更多类似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石景山老街坊的群众自治组织，参与到首都基层社会治理当中来。最近，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印发《北京市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2023年，北京市将逐步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机构，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5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8个社区社会组织，每个社区培育不少于2个品牌的社区社会组织。 据了解，北京将实施安家工程，通过一址多用、合署办公、人才共用等方式，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场地支持、资源对接、人才培养等服务。此外，北京还将实施育才工程、同心工程、新风工程，建立社会组织领域专家库、师资库，加大人才培训力度，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拓展社区社会组织服务领域，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目前，天津市西青区正在加紧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据了解，这一平台具备安全监护、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等功能，未来还将新增代买代购、医养结合、老年大学课程等服务。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喂，你好，老 师长。喂，给我订两份中午饭，两个菜的，两份。 眼下，西青区正在加紧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这两天，有400户老年人陆续用上了智慧养老终端，老人在家一键直接点餐、预约日间照料中心理疗、上门家政服务，同时还有烟雾、燃气等异常自动报警功能。未来还将新增代买代购、医养结合、老年大学课程等板块，让智慧养老贴心到位。 设备和系统都是免费发放给老年人的，包括特困供养和低保低收入的。3年内，我们覆盖面将达到10000户。 近一段时间，河北省承德市也在全面提升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水平，持续推进日间照料机构建设。目前，承德市共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3个，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163个，90个具备日间休息、住餐、住医、住籍、住行等功能的精品日间照料服务机构建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请听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一大早，居民范慧珍就走进永安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老年人日间照料室。这里规模不大，却是五脏俱全，4张休息床位、轮椅、药箱、测量血压计等应有尽有。 有时候我要是觉着不得劲儿了，就上他们这块儿了，测测血糖、测测血压的都测过。我在那呢做那理疗也挺好的，完了挺方便的。 日间照料中心配备了中医理疗室、书画室、棋牌室、健身室。老人们可以白天入托接受照顾和参加活动，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永安街社区党总支部书记韩小红： 现在我们是和第三方运营商合作的这种形式吧，为社区独居空巢老人提供了生活的照料以及住餐、理疗服务、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健康讲座等等吧，综合性的社区日间照料服务。 目前，承德市共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3个，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163个，90个精品机构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已建成的精品机构全部具备日间休息、住餐、住医、住籍、住行等功能。承德市民政局4级调研员秦颖： 我们将全力推进我市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完善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水平，让居家老人有地儿去，吃得上，玩得好。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吃了吗？您您乐走啊，干嘛去啊？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脸。 小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一种。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物价上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也迎来完善。昨天，国家发改委等六个部门联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决定进一步扩大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范围。在现行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等四类困难群体的基础上，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毒感染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新增纳入机制保障范围。 按照通知，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单月同比涨幅达到 3.5%， 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 6%， 即可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据了解，这一次进一步健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将发放时间由相关价格指数发布后20个工作日内进一步缩短到价格指数发布当月，这也就意味着困难群众可以更早地拿到价格补贴。 最近有消息称，有着38年历史的上汽大众桑塔纳车型将正式停产，这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作为中国市场上曾经风靡一时的经典车型，桑塔纳是否真的要停产了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来听报道。 11月15号，在上海一家大众 4S 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2021款桑塔纳店内目前没有现车，但还是可以预定，而且折扣非常大。 桑塔纳因为本来车型就比较少，预计的话可能要1到2个月吧最少。 很少卖这个车，一年下来可能卖不了多少台。 十台有没有？ 可能有。 据了解，今年1到9月，桑塔纳实现终端销售超12.6万辆。而作为1983年引进中国的车型，桑塔纳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 那时候太难买了，我记得1990年一部桑塔纳，当时是8万元，相当于现在100平方米的一套房。 如今的桑塔纳却是上汽大众整个车系中最便宜的车型之一。登录上汽大众官网，可以看到桑塔纳的官方指导价，入门版不到9万元，而 4S 店给出的实际报价在6到7万元左右。然而低价并未带来更大的销量，反而在客观上挤压了汽车主机厂与经销商的利润空间。业内人士表示，桑塔纳落后的前代发动机也给企业带来了成本负担，可能让一代神车走向停产的边缘。 燃油消耗其实是不达标的，每生产或者销售一辆桑塔纳，上汽大众要交纳2000块钱上下的一个罚款，可以说这个车已经是不赚钱了。 随后记者联系了上汽大众，对方表示该车型是否停产将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规划。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6号下午5点28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427515例，达到2亿5364万693例，死亡病例增加6412例，达到5104899例。 德国新冠疫情近期急剧反弹，为遏制疫情，正在商谈阻隔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定于18号前向联邦议院提交一份法案。 目的是在现行法律中加以加入防疫新规。三党打算要求民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进入工作场所时，必须出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阴性、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或感染新冠后康复这三种证明之一。除此之外，法案可能限制未接种疫苗民众的社交活动，并将赋予州政府根据辖区疫情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的权利。 日前，日本内阁府发布数据显示，东京奥运会虽然顺利举办，但是几乎所有的比赛场馆都禁止观众入场，无法刺激旅游、酒店及零售的行业，带来的经济效果有限。分析表示，面对新冠疫情的强烈攻势，日本将推出规模超过4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另外，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受到新冠疫情长期影响，日本个人消费持续低迷，出口状况也堪忧。日本东京都及大阪府也受到疫情影响，多次发布紧急状态宣言，导致餐饮、酒店等服务业不景气状态持续。分析称，经济数据远不如预期，对刚上台的岸田政府是一项重大考验。报道指出，面对2022年的参院选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急于做出政绩，除了向民众发放补助金外，也表示将继续支援中小企业。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组抵达日本，将在访日期间对福岛核污水排放计划进行审查。据报道，这一次赴到日本的专家组由6人组成，他们计划先与日本官员进行会谈，随后将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就核污水排放的技术细节进行讨论。报道表示，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迪生田光一承诺，日方将以礼貌和透明的方式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审查结果向国际社会进行说明。 欧盟外长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欧盟将对白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他说，新制裁将对某些个人和实体产生影响，具体制裁措施将在未来几天公布。他指责白俄罗斯鼓励移民进入欧盟领土，称欧盟边境不会无限制开放，难民应通过合法途径进入欧盟。 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时表示，他与卢卡申科就白俄罗斯与欧盟边境难民危机进行了沟通，认为欧盟应与白俄罗斯直接就难民问题进行讨论。另据白俄罗斯通讯社15号报道，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正致力于遣返滞留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的难民，但并不容易。 据俄罗斯卫星网16号报道，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持续之际，一些来自中东的难民开始向白俄罗斯方面的医生抱怨称，自己出现了急性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的咳嗽和打喷嚏等症状。白俄罗斯边防部队发言人马谢维奇表示，确实有几个感冒症状的病例，除了成年人，一些孩子也患病，医生已经抵达现场向大家提供医疗服务。 路透社16号援引其获得的一份欧洲联盟机密文件报道，欧盟内部正在商讨2025年前组建一支5000人的快速部署部队，用于危机应对。这份文件系欧盟快速部署部队组建计划的草案，所属日期为本月9号。路透社报道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15号晚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简单讨论了这份草案，定于16号继续商讨，打算明年3月前形成最终的文件。 草案写道，欧盟快速部署部队应由海陆空三军组成，欧盟需要能够快速、更有力、更灵活地执行应对危机的各类军事任务。草案显示，欧盟不要求全部27个成员国参加快速部署部队项目，但这支部队的任何行动都需要全体成员国同意。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本周末，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举办相约北京雪橇世界杯的比赛。日前，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艾纳斯弗格利斯抵达延庆赛区考察，并对雪游龙的场馆建设及运行团队给予了肯定。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11月15号，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艾纳斯弗格利斯抵达北京，并在16号参观了位于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谈到这座场馆，弗格里斯对雪游龙的建设进度给予了肯定。 I was two times here in 2019. 我来过延庆两次，第一次是在2019年，当时这里只有赛道，没有其他的建筑。但是我今天看到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惊喜。我认为这个场馆对所有雪橇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份很好的冬奥礼物。11月20号和21号，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将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而近期正在进行的是雪橇国际训练周。埃纳斯·福格里斯对场馆和赛事组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雪橇世界杯和北京冬奥会充满期待。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来说，场馆的运行团队工作很努力，组委会、场馆经理、NTO 以及赛道工作人员，整个团队都有很高的水准，大家团结协作，我们是一个整体，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能取得最好的结果。因为我们的赛事是为运动员而生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为运动员创造最好的条件，运动员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就这条赛道的感受，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和运动员都进行了交流，祝愿所有运动员取得好成绩。 第39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日前举行颁奖典礼，北京冬奥组委出品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宣传片》获得奥林匹克精神与价值竞赛单元最高荣誉金花环奖。由新华社出品的东京奥运会纪录片《追光东京之路》与来自荷兰、意大利的另外两部作品获得这一单元的提名奖。由爱奇艺出品的纪录电影《棒少年》荣获体育与社会竞赛单元提名奖。 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创办于1982年，由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共同主办，被誉为体育奥斯卡。今年的影视节共收到55个国家和地区的974部报名作品，其中有120部入围了总决赛。 今天凌晨结束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中，中国队以1-1战平澳大利亚队。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凭借吴磊的点球，中国男足国家队再次收获一场平局。六轮比赛结束后，中国队1胜2平3负，积5分，仍然位列小组第五。本场比赛是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在12强赛当中的第二次交手。2个月前，中国队曾经0-3落败。这一次，中国队派出所有队中的入籍球员首发。上半场38分钟，澳大利亚队杜克头球破门；下半场，对方禁区内首球，中国队吴磊主罚点球命中，扳平比分，打进个人在12强赛阶段的第4粒进球。赛后，吴磊坦言，艰苦只有自己知道。 非常不容易吧，因为这个外界给我们的压力，然后现在的形势也没有什么后路了吧，就是完全放开这个比赛，特别是0-1落后之后，其实我觉得整个球队发挥还是非常好，大家还是憋着股劲嘛。 从0-3到1-1，李铁表示这场拿到1分很幸运，而澳大利亚主教练阿诺德则在今天的赛后说，和第一场比赛相比，他没有看到中国队的进步。巧合的是，连续第二次参加世预赛12强赛阶段比赛的中国男足国家队目前也和上届同期的积分完全相同。至于中国足球水平经过这5年到底提高与否，恐怕也不是一场比赛或一支球队能够完全代表的。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2021年度的中国男足国家队的所有比赛也全部结束，接下来12强赛将在明年1月继续展开。 为了备战2023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窗口期的比赛，中国男篮目前正在宁波北仑进行训练。近日，主教练杜峰和队员周鹏接受了采访，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刚刚结束 CBA 第一阶段的比赛，中国男篮的集训就立即开始了。按照计划，他们将在北仑进行1周的备战，然后前往日本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比赛。这次中国男篮集训的名单共有16人，本赛季刚刚复出的易建联没有入选，周琦是名单中唯一一个在海外打球的球员。对于人员的选择，主教练杜峰说，一是根据对手的情况，第二还是要看大家目前的身体状况。 从国家男篮现在调整的新的比赛办法，对于国家队国际比赛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联赛已经开始打了将近1个月了，之前还有一些全运会的比赛，对于每个球员来说可能这一段时间是身体最为疲劳的一个阶段。 中国男篮遇到了另一个困难，就是时间紧。杜峰说， 训练的时间不到1周，也要根据队员的身体情况然后调整，从而达到一个备战的要求和目的，尽可能的在这次集训当中让全员队员都健康。 这次32岁的老将周鹏依然是国家队的一员。 作为经验最丰富的球员之一，周鹏还是希望给年轻人起到榜样的作用。从2007年第一次入选中国男篮集训队到如今已经14年了，周鹏说每次国家队召唤自己都会感到非常的光荣。 因为他身披着中国的这种战袍，是一个代表着祖国形象的一支队伍，每个人来到这里都需要竭尽全力的去努力吧。 按照赛程，中队将在北京时间11月27号11:05和28号17:35在仙台与日本队进行这两场世预赛的比赛。 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本期排名将决定世乒赛种子顺位。男单方面，樊振东以12494分高居第一，他将成为世乒赛男单头号种子。排名第二和第三的马龙和许昕不参加世乒赛，这样排第四的张本智和将成为世乒赛的二号种子。 女单方面，陈梦的积分达到13850分高居第一，她将成为世乒赛女单的头号种子。孙颖莎排名第二，积分同样过万的日本小将伊藤美诚位居第三，王曼玉位居第四。最终伊藤美诚将与陈梦一起进入世乒赛的上半区，王曼玉和孙颖莎在下半区。 虽然前国羽选手林丹已退役多时，但他并没有申请排名移除，所以林丹的名字一直还存留在世界羽联的排名榜单中。本周最新公布的羽毛球男单世界排名中，林丹的排名正式被移除。此外，由于双塔成员李俊慧近日宣布退役，本次男双世界排名中，李俊慧、刘雨辰世界排名被移除。 在最新的羽毛球世界排名当中，男单方面，中国选手陈龙排名第六，石宇奇排名第十二。女单方面，陈雨菲排名第二。男双国羽排名最高的是位列第21的何继婷、谭强、陈清晨、贾一凡位列女双排名第二，郑思维、黄雅琼则位列混双的榜首。 昨天 F1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官方宣布，中国车手周冠宇加盟车队，并将征战2022赛季。周冠宇成为中国第一位 F1 正式车手，将在明年3月正式开启自己的 F1 职业生涯。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16号傍晚， F1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官方宣布与中国车手周冠宇完成签约，周冠宇将在2022赛季代表车队征战 F1 赛场，这样周冠宇成为了中国第一位 F1 正式车手。他本人也通过视频表示， 那么 F1 车手一直是我儿时的梦想，这一次自己也是终于可以真正的去成为20人中的之一，很感谢所有车迷们，还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团队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明年我觉得我需要更加的努力。 现年22岁的周冠宇出生在上海，从小便展现出赛车天赋，多次斩获卡丁车全国锦标赛冠军。2015年他获得意大利 F4 车手年度亚军，同时也是新秀组年度冠军，之后又在 F3 和 F2 锦标赛多次站上领奖台。今年3月，周冠宇在巴林站收获了个人首个 F2 分站赛正赛冠军，本赛季至今他位列 F2 车手年度积分榜第二位。谈到新赛季的目标，周冠宇表示， 新赛季到来之前，我将在这段时间里不断努力地提升自己全方面的水平，也很期待揭幕战的到来，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到中国赛车。那么我也期待 F1 中国大奖赛可以早日回归赛历，可以和大家在上海赛道一起见面。 周冠宇在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队友将是芬兰车手博塔斯。按照赛历安排，周冠宇将在明年3月的巴林大奖赛上迎来自己的 F1 首战。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第八届百达摄影奖精选佳作展希望在北京今日美术馆3号馆开幕，来自8个国家的12位世界级摄影师通过镜头关注生态环境等热点问题，从澄净的冰川裂缝到多彩的非洲大陆，一幅幅影像展示着人类面对种种挑战却仍然不懈追寻的希望之光。 百达摄影奖是全球首个以摄影和可持续发展为命题的顶尖艺术奖项，迄今为止已经在全球40座城市当中举办了90多场展览。本届百达摄影奖展览希望将北京展出到12月12号，然后前往重要国际博物馆和画廊继续展出。 为了讲好天津故事，传播天津声音，由天津市文联主办的天津市美术摄影精品创作展目前面向社会征集稿件，征集作品主题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通过艺术的方式和手法反映新时代以来天津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特别是金城、滨城双城发展、营商环境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提高等方面的内容。 征稿时间为即日起到2022年1月10号。近两年曾入展国家级、市级展览的优秀作品也可申报，其中美术作品分为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水粉画、钢笔画、连环画、漫画、招贴设计、综合材料等画种。摄影作品创作地点为天津市全境，创作时间不限，单幅组照均可。详细细则可以咨询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和天津市摄影家协会。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部的小五台山保护区毗邻首都北京，地理位置重要，素有京门屏障之称。随着进入秋冬防火期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小五台山保护区的森林防火工作变得更加引人注目。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白雪峰、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发来的报道。 小五台山保护区海拔2882米，素有河北屋脊之称，距北京市区仅125公里，因此又有京西绿色屏障的美誉。保护区内森林资源丰富，几乎包括了华北境内的所有天然林类型，并拥有褐玛鸡、金钱豹、金雕等6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鸢、芍鸡等16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李白： 小五台山保护区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类别中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是华北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主要保护对象是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和褐玛鸡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随着秋冬防火期的到来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小五台保护区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把森林防火工作作为最大的安全底线工程来抓，建立完善了森林防火视频监测平台，全面提升保护区防灭火能力，构建全方位森林防火体系。同时，保护区今年还新组建了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 在保护区开展常态化宣传的基础上，专业队伍进行巡护管理，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墙，确保保护区安全，为冬奥会圆满顺利举办提供森林防火安全保障。 在有效的保护和管理下，多年来保护区内植被得到恢复，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 11月16号，魅力北京系列纪录片在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正式开播，这是继匈牙利、波黑、克罗地亚之后，魅力北京落地的第四个中国中东欧合作国家。从开播之日起，魅力北京将通过10个系列的52期节目，面向塞尔维亚当地的主流电视观众以及社交媒体的用户，以国际化、本土化的方式展示良好的北京城市形象，展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科技、创新、制造领域取得的成就，推介2022年北京冬奥会。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曾经五棵松体育中心是篮球迷心目中的圣地，现如今高科技的冰篮转换让五棵松体育中心有了一个新身份，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场馆。依托海淀区中关村的支持，五棵松体育中心带着众多黑科技全新亮相。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请听第5集，科技赋能，五棵松体育中心变身冬奥智慧场馆。 11月7号到11月10号，相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在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20项科技冬奥项目亮相测试赛。五棵松体育中心彰显出了科技范儿，在防疫新需求的背景下，科技助力提升疫情下奥运赛事组织的效率。 收到新任务，即将出发，请注意避让。 智能物流机器人在测试赛闭环内和闭环外的缓冲区忙碌工作着。这台室内智能配送设备大小和平日快递员的送货小车类似，可以载重30到300公斤，在场馆内实现无人无接触式的终端配送。智能物流机器人以疫情防控下的无接触配送为核心诉求，可以自由移动，自主规避障碍，智能规划路径。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物流经理张帆介绍， 我们是单向传递物资，就是闭环外往闭环内，如果送一些应急的物品，我们会用这个机器人啊。然后我们在闭环内的话，取了物资会对这个车呀，对物资都进行一个消毒。